幾個月前咧，我屋企廚房個星盤咧就塞咗坑渠啊，啲水咧就浸到上嚟，哇，都幾唔方便嘅。即係每一次食完飯咧，咁啊要成碟碗咁啊攞去廁所嗰度洗啊，整到肥肥冧冧咁。俾著你，你點做啊？你會唔會揾人嚟幫手啊？通常咧呢個就唔係第一個反應嚟嘅。有幾難啫，係嘛？通渠啫嘛，咁啊上去 Google 下啦，咁啊睇下點樣通渠啊，咁啊又上 YouTube 睇下咯，咁啊 show 曬 video， 你逐步跟咪得咯。咁啊好快咧，就揾個廁所側嚟喺度泵啊泵啊泵啊，咁啊希望通到啦，得唔得咧？唔得。咁然之後好，第二個方案，咁啊攞啲 baking soda 倒落去啊，攞啲醋倒落去，咁希望融化咗塞住嘅嘢啦。咁得唔得咧？又唔得。咁啊好快要第三個方案咯。咁啊，去咗嗰間橙色嗰間家居五金鋪咧，咁就買咗一餅，即係鐵一條嘢一餅咁撬埋要嚟通渠噶嘛，$10啫嘛。咁啊，又翻屋企試，即係扮到自己好似識通渠咁啊。咁啊，又插啊插啊插啊插，啲水喐都唔喐啊。咁啊，點算好咧？你知唔知我話我想咧下一步咧，我就翻去橙色嗰間鋪頭，然之後咧，我就想。即係買個 plumber's wrench 啊，依個通渠師傅專用嘅士巴拿，我就爭啲想拆咗下低咧，就睇下發生咩事啊，嘗試通渠。咁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太太 Carol 就同我講：唔好啊，我哋個星盤已經塞咗啦，已經水浸啦，我唔想成個廚房都水浸啊。咁啊，嗰陣時就我諗啊，係嘅，可能我哋真係需要揾人幫手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攞起电话，咁啊打去通渠师傅嗰度，好快啊！第二日已经有个时间俾我哋啊，咁啊通渠师傅嚟到啦，咁啊睇一睇，哇！原来塞渠嘅地方咧系好深嘅，即系自己咧你都冇乜可能去处理得到啊！咁佢啊梗系有架撑啦，有工具啦，系嘛？好快唔使一个钟头就搞掂啦，咁啊俾咗张好贵嘅单我哋，但系点啊？值得嘅喎，点啊？因为自己真系唔识啊嘛。真係需要揾人幫手嘅。我哋一齊反思嘅就係有幾多時候咧，我哋生命當中遇到難處、遇到挑戰，第一個反應咧都係靠自己咪得咯，唔使揾人幫嘅，自己搞得掂啊，有幾難啫？甚至我哋話：，唉，神啊，唔使你介入嘅，我哋自己搞掂噶啦。當我哋諗到話啊，要祈禱尋求神幫助，要信靠神嘅計劃。好多時咧都未必係我哋第一個反應喎，你同意嗎？好多時我哋真係要去到一個地方係掘頭路啊，試曬所有辦法唔得，唉，好啦好啦好啦，我哋轉目仰望神啦。會唔會依一個都係你同我即係好有迴響嘅一個經歷咧？唔好等到。去到掘头路，然之后先凭信心仰望我哋嘅主啊！相反，我哋要时刻时每时每刻依靠呢位创造天地万物嘅主，掌管一切嘅神啊嘛，系咪？当我哋被提醒，我哋真系其实每一刻大事小事都要凭信心信靠呢位神嘅。咁好啦，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咯，就系、是、你凭信心信神，咁究竟呢个信心系一个点样嘅信心咧？究竟乜嘢系信心呢？现今社会文化，当我哋话俾人知，我哋有信心噶，我哋有信仰噶，咁俾人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是、哦，你翻教会嘅，啊，你可能会读圣经啦，你可能会祈祷啊等等，参与好多宗教活动嘅。咁样睇嚟，信心系咪单单指喺宗教活动当中有参与？这个就代表我哋有信心呢？有啲人就话啊，唔系唔系。當然不止咁啦，信心即係代表你，哇！你相信神佢係存在嘅，神佢喺度與我哋同在。憑信心，我哋有時真係感覺到神就喺一刻同我哋一齊啊！哇！那個信心咧就係、是、好大嘅信心，即係嗰陣時咧，我哋經歷到神與我哋同在，經歷到神嘅作為，咁我哋咧就哇信心爆棚嘅。咁但係有時咧。我哋又未必感受得到神喺度喎，神唔应允我哋祈祷嘅时候，诶，我哋又好似信心有啲软弱。如果咁样睇法， 信心是不是单单凭一个感觉呢？感受到神同在，我们信心爆棚；感受不到神同在，我们就信心软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界定信心的标准？有些人就说、啊、不是，信心是什么？信心呢，就是你很有信心，一些东西呢，是你会、知道是一定会发生的。OK？ 即是有些似呢，你支持那队球队，哎，我很有信心他今晚一定会赢的。又或者你如果真的落场参与比赛，哎，我很有信心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赢的。即是这样的看法，那信心和自信有什么分别呢？信心是不是单单你觉得一些的愿望会成真，那你就是很有信心呢？所以我们很快看到，就是原来信心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甚至信心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会有误解，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到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多谢主席刚才很清楚读出，出自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那里讲到百夫长这个惊奇的信心， Amazing faith of the centurion。要去明白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我们第一条问题就要问一下，究竟百夫长是哪个来的？百夫长做些什么的呢？今天当我讲百夫长的时候，就要带着百夫长的头盔来到给你们看一下，容许我带着百夫长的头盔就跟你介绍百夫长是哪个。这个是一般罗马士兵的头盔，如果你是领袖，你是百夫长，有聘红色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要来做什么，你告诉我。百夫长原来呢，他是100个罗马士兵的领袖，英文 century 的字大家都懂，一个世纪嘛，因为100年咯。百夫长英文 centurion 就是100个人的领袖，所以原来百夫长是在军队当中是带领100个士兵的领袖。百夫长是有命令的权柄的，他100个手下在战场上是一定要顺服他的指令的。百夫长呢，原来在社会上面呢，是都算是富裕的阶层。我查过，原来百夫长的人工呢，是其他人的10到20倍。原来百夫长呢，在社会上面都很有钱的。百夫长他是外邦人来的，即不是神的选民，不认识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来到统治，是不是？所以罗马人统治他们呢，就又收税啊，又定好多嘅法例嚟到睇低佢哋。咁所以犹太人同外邦人呢係冇两句嘅，好多嘅张力，大家唔鍾意大家。所以通常外邦人係以犹太人为敌嘅。这个百夫长係一个外邦人。百夫长係敬拜好多嘅偶像，受到当时嘅希罗文化影响啦， Greco-Roman culture。所以满天神佛嘅乜都拜嘅。跟犹太人很不同，犹太人是认识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的嘛，是吧？而百夫长跟其他罗马公民一样，都是以凯撒为神，凯撒就是他们的王，一定要顺服的嘛。所以这个就是百夫长的历史文化背景。我都是除回去先继续讲，因为真的很重，我真的想象不到戴着我这样的头盔来打仗。如果用几句说话很概括的讲一讲今天那段经文是讲什么呢，就是百夫长他有个仆人呢就病了，病得很严重就来死。那个百夫长怎么回应啊？就派人去叫耶稣来帮忙啊。百夫长外邦人来的，不认识神的，但竟然派人去叫耶稣来帮手医治这个的仆人啊。而他派人向耶稣讲了几句说话，耶稣就称赞他这个是一个稀奇的信心。 你睇下呢段经文最后嗰两节，我哋跳去最后睇一睇发生咩事啊？就是百夫长派啲朋友去耶稣面前讲几句说话，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啊！英文圣经话 Jesus was amazed。哇！耶稣啊，神嘅儿子喎，全知嘅神，竟然稀奇。我哋有咩可以做系令到耶稣都稀奇嘅？耶稣都觉得 amazed。哇！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称赞啊！然之后点啊？耶稣啊，转身同跟随佢嘅众人话：我告诉你哋，咁大嘅信心，就喺以色列中我都从未见过。Jesus was amazed。稀奇呢位百夫长嘅信心啊，即系讲到哇，全个以色列咁多人，我都未见过有个人个信心系好似你咁啊，几咁特别嘅一个称赞啊！你谂下，以色列人系神嘅选民，佢哋熟读旧约圣经，熟读律法，认识耶和华为独一真神，但系呢一个嘅百夫长作为一个外邦人，一个局外人。他都不认识耶和华为独一真神，但耶稣竟然说他的信心更加大，几咁特别的称赞啊！再举个例子，你就更加明白当时的这幅图画是怎样。在座当中有没有那些足球迷的喜欢看波的？没什么不过如果你不看波，你可能知道他是谁，是吧？美斯啊，两个月前带领阿根廷的国家队赢了世界杯冠军嘛，是吧？我都不是足球迷你的，但是两个月前那场世界杯的决赛呢，我都要早点起身看。有没有人看啊？都有，是吧？哇，这么紧张啊，又加时又射十二码，那朝礼拜日呢，我差点赶不及回崇拜，差点而已。哇！美斯啊，被誉为即系有史以嚟系最杰出嘅足球员。咁你想象一下，如果美斯今日嚟咗温哥华就踢一场友谊赛咁话啦，咁然之后你咧就去咗场边啊睇美斯踢波啊。咁然之后踢下咧，美斯咧就突然间行去你旁边，然之后就话：，我有嘢宣布，同全个球场啲人话。哇！我行运成个加拿大咧，都未见过一个踢波好似你咁叻嘅人啊！哇！你可唔可以想象啊？呢幅就系当时嘅图画，耶稣基督神嘅儿子，同神嘅关系系有几密切得几密切啦，系嘛？无与伦比噶，佢竟然赞一个百夫长一个局外人，话你嘅信心令我惊奇。我行云以色列都见不到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最后一节大团圆结局了，耶稣真的应允这位百夫长的请求，托他的人回到百夫长家，就是百夫长差啲朋友耶稣讲了几句说话，那些人呢就回去百夫长家的时候呢，就见到个仆人已经好了。耶稣应允这个百夫长的请求，医治他的仆人，亦都赞百夫长他这个令人稀奇的信心。究竟百夫长托那几个朋友在耶稣面前讲了什么的说话，令到耶稣称赞他的信心呢？让我们今天就细心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事。由第一节开始看，那时候耶稣就跟百姓讲道，讲完了，耶稣讲完这一切的话呢，就去了加百农。加百农，如果你今日去加百农呢，是加利利海北边的一个小镇来的。如果你去到呢，你会见到一个牌写着 Hometown of Jesus， 即是耶稣的家乡。你可能问，耶稣不是拿撒勒人来的吗？没错，耶稣是拿撒勒那里长大，但是30岁的时候呢，耶稣呢就由拿撒勒那里搬去加百农，为了更加容易接触加利利海沿岸的人，亦都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加百农成为了耶稣传福音的基地，亦都是为什么今天你去到呢会写着 Hometown of Jesus 的原因。很特别啊，你去到加百农呢，今天你就会见到这幅图画啦。原来呢那里呢是有一个第一世纪 嘅一間屋嘅一個位置啊，即係你而家去啊，其實一大堆石頭嘅啫。咁我哋相信考古學家啦，佢話就係耶穌時代已經存在嘅一間屋，亦都相傳咧，好有可能就係彼得嘅屋企啊。咁你今日去咧，你會見到有間天主教堂係起喺呢個遺址上邊嘅。然之後你入去間天主教堂咧，你會見到地下係玻璃嚟嘅。然之後你一望下低咧，就望見係彼得間屋。好特別嘅地方，轉個彎咧，亦都有一個猶太人嘅會堂，亦都係耶穌時期就有啊。今日呢段經文咧，發生喺加百隆呢個地方。第二節就話啦，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嘅仆人就病咗，快要死啊！從呢節經文咧，我哋已經可以睇得出百夫長咧係一個好有品格嘅人，係一個好有怜悯、好有同情心嘅人。点解？因为如果你喺原文圣经希腊文睇仆人呢个字系 doulos， 即系奴隶咁解啊。当时嘅社会文化背景系点啊？奴隶系被主人买咗条命噶嘛，冇自由噶，冇价值嘅生命，只系服从主人嘅命令咯。咁所以如果一个仆人系病咗咧，照正啊！个主人应该劈埋一边唔理，由佢死，系咪？佢大可以用钱买过另外一个奴仆嚟到服侍佢。但系经文点讲啊？佢话呢个系百夫长所宝贵嘅仆人，呢个百夫长好珍惜呢个仆人，好睇重佢，并且好想揾方法令到佢得着医治啊！刚才都介绍过百夫长，佢系在社会当中很有钱的，所以他大可以是找最好的医生来到医这个仆人，他又大可以是买最好的药来到医这个仆人，甚至他可以请更多的仆人来到看顾这个仆人都可以的。但经文没有这样说，这位百夫长没有靠自己的方法来到去解决这个这么大的困境，相反，他找人来到叫耶稣来帮他。他没有靠自己的方法，不像我这样面对一个塞了的厨房星盘，就靠自己的方法在这里一路一路试，一路一路走骨头路。第三节，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听过的而已。耶稣在加利利海一带开始行神迹、医治、讲道，百夫长听过耶稣的事啫，但系咁已经够啦。佢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咁就去到耶稣嗰度嚟到求耶稣救佢嗰个仆人，医治佢嘅仆人。今日信息让我哋用三个重点嚟到俾我哋提醒，喺边一方面我哋可以向百夫长嘅信心嚟到学习一个惊奇嘅信心。被耶稣称赞的信心，第一点给我们思想的就是主能够帮助我们，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不靠自己，我们唯靠相信。 It's not about what we do, but it's about whom we trust。 你记得百夫长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认识神的，但他听过耶稣的事，但是这样已经够了，他愿意寻求帮助。惊人的信心，第一点就要认定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认定不够并且要有所行动，真的要向耶稣呼求，找他来医治。好像我知道个通渠佬能够帮我，人人都知道是吧，我就知道了，但是我是都不打电话叫他来帮我，是都用自己的方法，没有用的。有时我们知道耶稣能够帮助，耶稣是全能掌管万有，很多头脑知识人人都知道，但是知不够的，你需要向神呼求，需要在耶稣面前狠狠的祈求，这样才足够的嘛。所以给我们的反思就是我们会不会我们认定主能够帮助，并且我们有所行动，我们向耶稣呼求，求祂帮助我们。再想百夫长 作為一位外邦人，他沒有律法的，他未讀過舊約聖經的，他又不守律法，又不參與任何的宗教活動，但當他願意向耶穌呼求的時候，耶穌就稱讚這個一個驚奇的信心。哇，跟當時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成為很大的對比，是吧？當時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是那些宗教領袖，熟讀律法的，背曬所有經文，很嚴謹，守律法，守安息日，在聖殿當中敬拜，做曬呢扎嘢啦，但係卻被耶穌責備佢哋為假冒為善。呢、這個百夫長外邦人，冇律法，未去過聖殿，唔守安息日，乜都未做過，佢淨係懂得向耶穌呼求啫。耶穌就稱讚佢嘅信心，幾咁強烈嘅一個對比。所以咁樣睇嚟，我哋就好知道原來信心係未必在乎你參與過幾多宗教活動喎。唔好覺得參與宗教活動就代表我哋有信心，唔好覺得我哋翻教會啊，我哋祈禱，我哋讀聖經，咁就代表有信心。當然呢一扎嘢好幫助到我哋，當我哋有一個正確嘅態度嘅時候，呢啲都係好好嘅屬靈嘅操練。但係我哋更加需要問嘅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帶住乜嘢態度嚟到參與呢啲宗教活動同埋屬靈嘅操練呢？不是在乎我们做些什么，而是在乎我们相信谁。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需要被提醒，在神面前一起反思的。究竟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并且有所行动向耶稣呼求，请他来帮助我们的处境。我们再下去看第四节、第五节，他们即是百夫长派的几个犹太人的长老，他们呢就去了耶稣那里，就怎么样切切地求耶稣说，你给他，即是你跟百夫长行这件事，你跟百夫长医治他这个仆人是应该的，是这位百夫长配得的。为什么？因为这位百夫长爱我们的百姓，还跟我们建会堂。那群犹太人的长老就在耶稣面前切切地为这个百夫长恳求耶稣，耶稣说你医他的仆人，他配得的。读到这里可能你会想一想，咦，刚才不是说百夫长是外邦人来的吗？外邦人应该跟犹太人是不 friend 的，为什么那些犹太人竟然会带这个百夫长去到耶稣面前，还要切切恳求耶稣帮他呢？没错，大致上犹太人和外邦人当时是没两句的，很大的张力，大家不喜欢大家。但就正正从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得到这位百夫长呢是在犹太人面前有名声的一个外邦人。经文说什么？这位百夫长曾经为过那些犹太人来建会堂，梗係贏到佢哋嘅心啦，係嘛？猶太人以會堂為佢哋敬拜嘅中心嚟噶嘛，咁所以哇，俾我哋睇得到，原來呢位百夫長作為一個外邦人，面對一班猶太人，同佢宗教文化背景完全唔同嘅，但係呢位百夫長仍然為佢哋做嘢，贏得一個好嘅名聲，以至有需要嘅時候，嗰班外邦人嗰班猶太人咧就向耶穌嚟到求。求耶稣帮助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一点给我们反思的就是，究竟我们活在现今世代很多元文化，可能我们旁边的人和我们信仰啊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我们可能身边的同事有佛教徒啊，有回教徒啊，有无神论的，究竟我们在他们面前会不会都好像百夫长那样，尽管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但你仍然可以做朋友，仍然有好的名声，甚至有需要的时候反而人家还帮我们。这一点就等下一次查经的时候慢慢讨论。今天就将焦点摆在百夫长的惊奇的信心那里。我们看第六节，那里说 耶稣就同佢哋，即系几个犹太人嘅长老啦，就同去，即系耶稣好似都应承个请求，就向紧百夫长嘅屋企系去紧啦。咁就喺路途当中啫，啊，都未翻到百夫长屋企。诶，百夫长又托几个朋友嚟到去见耶稣咯，然之后又同佢话啦：主啊，主啊，唔好劳动，因为你去到我嘅舍下，我唔敢当啊。嗰几个朋友用第一身咁嘅形式嚟到代替百夫长向耶稣讲出呢句说话：耶稣啊，你嚟到我屋企，我唔敢当啊，我唔配啊！哇，呢句说话俾我哋睇得到，百夫长系几咁嘅谦卑，系咪？呢一句说话好可能系即系一啲高高在上嘅人话要嚟你屋企咁你讲噶嘛？即系你想象一下，如果今日国王查理斯话要嚟你屋企，咁你会点讲啊？哎，唔得噶，唔得噶！国王陛下，你要嚟我屋企，我唔敢当啊，我唔配噶。咁我哋睇得到百夫长真系一个好谦卑嘅态度嚟到回应耶稣。下一节佢甚至话：你嚟我屋企唔配，我亦都觉得我自以为唔配亲自去见你啊。所以我咧就派犹太人嘅长老啦，同埋派啲朋友嚟到去见你啊，耶稣。百夫长惊奇嘅信心喺第二方面俾我哋反思嘅地方就系，我哋要认定我们不配啊，我哋唔愿意坚持己见，却要愿主嘅意思。It's not about insisting on our agenda, but it's about yielding to God's plan.较早之前咧，犹太人几个长老去到耶稣面前，咪话：，哎，百夫长，佢系配得你咁样帮噶，好切切嘅求耶稣。但去到呢度咧，到百夫长自己派几个朋友嚟讲嘅时候，就话：，哎，耶稣啊，我唔配啊，我唔配你嚟我屋企，我亦都唔配亲自嘅去见你啊。点解嘅？因为呢个就系信心应有嘅态度咯，承认我哋唔配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称赞他这个惊奇的信心的原因。百夫长觉得自己不配，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应有的态度。承认我们自己不配，承认我们不得，求神介入帮助，求神告诉神知结果是怎样，由你决定，我只是将我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意思来到成就。有时被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祈祷会不会都试过说，有些东西已经好像定下了一些方案，一些计划，然后就坚持求神，我很大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成就这一些计划啦，求你成就一些我们很想见到发生的事情。咁样未必系一个信心嘅表达，你自己已经定晒方案，然之后就坚持求神按呢啲嘢嚟到成就，咁样只不过系操控。我哋要谂一谂，就系究竟我哋系神，抑或神系神咧？一个信心应有嘅态度就系要承认我哋唔配啊，我哋唔愿意坚持自己嘅意思，却愿神你嘅意思嚟到成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不配，如果耶稣真的医治的话，这个是完全出于耶稣他的恩典和怜悯。耶稣啊，我们不配啊，最终由你决定医治一或不医治。当我们面对疾病痛苦死亡的时候，我们很常见的祈祷就是求主医治咯，求主将这些痛楚是拿走。我都会这样祈祷的，人人都会很坦诚的来到神面前这样祈求。当神医治，当神真的听我们的祈祷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很有信心。但如果神决定不医治呢？一点都不容易，是吗？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说，主啊，求你医治，但我知道我自己不配， 你冇争我任何嘢嘅神，医治与否由你决定。神啊，你医治我嘅时候，我哋带住感恩嘅心嚟到多谢你。但神，如果你决定唔医治嘅时候，我哋仍然相信你。依、这个就系真正嘅信心，一啲都唔容易，但让我哋一齐学习咯。带住一个我哋唔配嘅心去到神嘅面前。神，我哋人体嘅好有限，我哋好想某啲嘅事情系成就，但我哋唔愿意坚持自己嘅意思，却愿主你嘅意思喺我哋生命当中成就。这个亦都是百夫长在耶稣面前的态度，知道 他不配。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刚才看过了，百夫长说托几个朋友跟耶稣说，耶稣说你来我家，不要啊不要啊，我不配啊，我亦都知道自己不配亲自去见你。然后你留意以下一句说话，哇，真的不简单啊。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向耶稣面前讲咩啊？佢话耶稣啊，只要你讲一句话，我嘅仆人就好噶啦。耶稣啊，你讲一句话，我嘅仆人就好噶啦。嚟到百夫长嘅信心第三方面，俾我哋一齐反思学习嘅地方，就是我哋要相信主嘅权柄。在我们祈祷的当中，我们不限方式却期待神迹。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规范了神一定要用某些方法来应允我们的祈祷的，我们却愿主的意思成就。神有祂的主权，神往往用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方法来应允我们的祈祷。 It's not about limiting the means, but it's about expecting the extraordinary from God.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百夫长的信心是什么？他相信耶稣能够讲一句说话，仆人就好了。即是换句话，他相信耶稣能够饶他医治。耶稣你讲一句说话，那时候还是在回百夫长的路途，家里的路途而已，是吧？仆人还在家，百夫长就派几个朋友在路途当中就见耶稣，就讲一句说话嘛。耶稣说你讲一句说话，我仆人在家里就会好的了。哇，真的不简单啊，特别是作为一个外邦人。你知不知道去到那个时候为止呢，耶稣所有医治呢都是要亲自去到那个人旁边来到医治的。所以那些人不是要带那些瞎子啊瘸腿的人去到耶稣面前啊，触摸他得医治嘛。所以那四个记不记得瘫子那四个朋友呢，就用个褥子要上屋顶，要拆个窿咁样吊耶稣落去，去到耶稣面前得医治嘛，亲自的医治。耶稣又亲自去到拉撒路个墓嗰度使佢复活嘛。所有嘅例子都系耶稣要亲自去到嗰个人旁边，然之后嗰个人就得医治，或者系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都是一般的理解，当时耶稣一定要亲自去到，然后才能够医治使死人复活的。但百夫长相信的是什么？他没有被这个常规来到规范，他信一个耶稣是满有权柄的主。耶稣你讲一句说话，你就能够饶他医治了。这个就是百夫长的信心啊。耶稣啊，如果你愿意医治的话，那当然是不会受到时间空间限制啦。耶稣啊，你随时讲一句说话，我仆人就得医治的啦。求你就是这样成就。哇，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称赞这位百夫长信心的原因。耶稣的权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究竟你和我的祈祷会不会都学习我们不限方式，但我们期待神迹。另一个方向给我们反思的就是百夫长他知道神的说话是充满能力的， 耶稣你讲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就好的了。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的记载，神是六日创造天地万物，怎样创造的？说话，没错，六日都是这样讲，神说有光，就怎样？就有光，是就是这样成了嘛。神说要有太阳、月亮、星星，那就怎样？就有太阳、月亮、星星，从冇变为有，是就是这样成了。六日都是这样，神话有什么就有什么，是就是这样成了。神说话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今天你和我拿着那本圣经，我们都相信是神的说话，是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态度来相信神的说话是满有能力、满有权柄？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耶稣你说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百夫长很明白，他懂得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耶稣的能力权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局限耶稣你真的一定要亲自去到家才能够医治的。没有啊，在中途而已，耶稣你说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在家就会得着医治。百夫长是完全正确。之后他还举了一个例，是个人经验的一个例，为什么他明白耶稣的权柄？个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啦，跟耶稣说，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即作为一个罗马士兵的军官，在他之上呢有人发施号令的。咁佢话喺我，亦都我有兵喺我以下，就系佢带领嗰100个罗马士兵啦，系咪？佢知道如果我要叫嗰100个罗马士兵话去，咁佢就要去噶啦。如果要叫佢嚟咧，咁佢就要嚟噶啦。当我叫仆人话你做呢件事，咁佢就要咁样做噶啦。所以喺人嘅层面，百夫长明白权柄系咩一回事。在人的层面上只是这样，哇，那在属灵的层面呢，耶稣的权柄岂不是更加更加的是这样？耶稣你说一句说话，我仆人就好翻了。所以我们一起反思的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百夫长一样的信心，你都信得过耶稣完全的权柄？我们不要限神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应我们的祈祷，我们将需要摆在神的面前，由神决定怎样来应允我们的祈祷。我们不限方式，却期待神迹。没错，百夫长知道的，耶稣从来未试过摇他医治，但是这样没有阻止到百夫长相信得过耶稣能够摇他医治，是吗？即是换句话说，那个百夫长是相信耶稣的属性多过过往的经历，多过其他人的见证。这个不也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吗？我们相信的是神不变的属性嘛。虽然事情从来没这样发生过，但按着神的属性绝对有可能发生。虽然耶稣从来未摇他医治过，但按着耶稣的属性绝对有可能发生。这个就是为什么百夫长能够跟耶稣说，你说一句说话，仆人就得医治了。我们一起来反省。有时候呢，不好意思，我按错掣，可不可以帮我开始一个 slide show？ 麻烦你。有时候呢，多反省呢，你和我祈祷会不会都即是 play it safe？ 有时你和我祈祷会不会我们、哎、不要冒那么多险了，即是都是谨慎一好，中规中矩的。过往我们祈祷神应允我们，哇，我们很开心，我们就照这样祈啦，相信神下次呢都会是这样应允我们的。即是这样都挺公式化，是吗？当神是一个机器， 有咩 input 咧，就一定有咩 output 嘅啦。咁就每次都要 reproducible， 咁就最好啦，最 safe 啦。我哋需要留意啊，不变嘅系神嘅属性，系去掌管万有。但系神行事嘅方式系可以万变噶嘛，系咪？我哋相信神属性唔会变，但系神行事嘅方式系可以万变噶嘛。所以我哋祈祷当中，我哋按住神不变嘅属性嚟到放胆求，期待神有佢最好嘅方法嚟到应允我哋。呢一个就系应有嘅信心，期待神会用我哋超乎我哋所想所求嘅方法嚟到系回应我哋嘅祈祷。我哋好快重温今日信息嘅三个重点。有啲咩地方我哋向百夫长惊奇嘅信心嚟到学习？第一，我哋要认定耶稣能够帮助我哋，唔靠自己，唯靠相信。知道耶稣能够帮助唔够，要有所行动，向神呼求，让神成为我哋患难当中随时嘅帮助同拯救。第二个重点就是我哋要认定我哋唔配啊，我哋唔愿意坚持自己嘅意见，但系却愿主嘅意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神没有争我们任何东西，神应允我们的祈祷是出自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带着感恩来去接受。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相信一个主的权柄，在祈祷当中不要限神用什么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祈祷，相反我们按着神不变的属性，我们期待神迹，神有祂最好的方法来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祂的旨意和作为。我们一起就带着三个方向向百夫长这个惊奇的信心来到学习。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天父，多谢你，你的话语时常成为我们最好的提醒。今日当我们说我们对你很有信心的时候，主要帮助我们去反思究竟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信心。主，我们很想继续被你的话语是雕琢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这个信心是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信心，是一个蒙你喜悦的信心。主，帮助我们以我们生命来向你回应。我们巴不得真的要去承认我们是满有软弱的，我们都是小信的一群，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来到是更加锻炼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懂得向你呼求，懂得转眼向你仰望。我们不愿意真是各人是不断的忙碌，是靠自己的方法来行事，相反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时刻的来转向你，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亦都为着门乐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祈祷，求你保守这个群体，让他们每人都带着信心的向你仰望，经历你在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以下来很想用两三分钟和你分享我机构以斯拉培训网络最新的情况。我记得上年在大家当中呢，应该是上年年头那时候，都是刚刚一个博物馆事工的异象，但是到今日为止呢，我们真的很感恩。